人头招新聘，分明今早朝过娘娘西走，看不斩，要在临门掩过表明，将孤王走南阳公朝家在河水新村，姑念你老伯母善良，自那心姑念你兄要死狂，半家亡故两亲，你哪里休留泪面的奔臣，放大了他